我求你了， 疯了，都疯了！四凤，再也不准留在周家。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管就管吧，管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。 母亲，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。 来就来吧， 疯了。都疯了！ 来吧，雷雨！天地变明容， 天地煞星变明容， 阴山山光放纵，蓝森森迎飘风， 阴山山光放纵，蓝森森迎飘风， 北向东人路相通，南向东天马很相攻，青梅之痛，尤其之凶，之空头绝之宗， 之空之凶，之空之空， 雷儿鸣沉舟，雨向天下送，雨起儿化作狂风，涛起狂风，金银刀摧枯拉朽，万代幻世界，清清静水。 这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常言道，妻子富贵往高穿，守着过雪天贵，奴才祖贵皇宫里太监挑千岁，只有我卢贵不贵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。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胡。四凤啊，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了，我是想当爷我也当不成了。 不当奴才不行吗？我带凤儿明天就走。 妈，

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小，亲为他人对他少，愿想为你何难道，由于你连汉不敢交，兄弟如臣必妙，红包戳住凤凰巢，错错一错再错，错不早，真心与子煎熬。 大风狂撩，山林风撩，雨狂撩，雷风撩，雷风撩，雨狂撩。 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，与其耳化作狂风，朝地上冲，既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完待。还世间清心静水，履恋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的是林本鹏啊，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姬，你想安稳，无宿命因根本。那一天念想根见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人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金蝉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无福悲见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先安公，就家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和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年儿女子亲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与罗子路亲，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鸳鸯不把人问，王世同替我背一座， 划穿了一战，有心相见何往西塘，可怜我力量就笨难，往西塘往北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寻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东面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言之有望，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抓住生活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本要告诉病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

既然多事。